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大家好，欢迎收看《鬱敏踢爆》，今天就是2019年的2月19日，咁亦都是旧历己亥年的正月十五，即是元宵佳节啊。咁啊，元宵佳节我哋梗系唔系讲点样共度良宵。今日咧就中联办啊有个春茗啊，咁啊原本就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参加。咁就呢個非建制派嘅議員，即係嗰啲所謂泛民咧，就用好多種唔同嘅理由，就即係杯葛呢一個行禮如儀嘅政治公關活動。咁你話佢行禮如儀嘅政治公關活動，其實都會有啲政治訊息嘅嚇。咁啊，今日呢個中聯辦嘅主任黃志文咧，喺見嗰啲即係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就提到有一個觀點，其實呢個都係。陳腔濫調嚟㗎啦，咁就講咩咧？就話咧要促進香港承擔歷史責任，共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啊！咁咧亦都講到咧呢個所謂憲制秩序嗱，呢個憲制秩序呢個詞咧係最近好中意講嘅啊！咁啊，習近平又講啊，即係又係嗰套啦，我哋唔會搞司法獨立呢味嘢嘅啊！咁其實呢個都冇乜新意嘅。之前習近平做國家副主席嘅時候，已經講過，即係中國唔會有所謂咩三權分立呢回事啊！咁都話俾香港人聽，香港都唔會有司法獨立㗎啦。咁當然啦，呢個司法獨立對香港幾咁重要咧？咁大家都好清楚嘅，就唔需要我喺呢度辭廢。但我今日要講嘅題目就係所謂法外之地嗱，呢個。講法係點咧？就係、是、黃志文咧就對住啲立法會議員咁樣講嘅。佢話咧香港咧就要維護國家嘅政治體制、主權、安全同埋利益，不能成為國家法外之地、真空地帶啊！睇翻聯合聲明，睇翻基本法，有冇呢種咁嘅論述咧？請問係嘛？即是防止香港成為法外之地，其實基本法二十三條已經講得很清楚，係嘛？即係特區政府要自行立法啊，防止呢個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分裂國土啊，同埋勾結外國勢力咁呢啲行為要立法禁止，係嘛？咁你一日未有呢一套國家安全法，你講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嚟嘅。但係咧，就自從習近平。即係呢個第二個任期開始咧，佢成日強調呢個新嘅憲制秩序，係嘛？咁新嘅憲制秩序係講咩咧？即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嚟講，就係佢一人獨裁，要千秋萬世咁解啫嘛。修改憲法係咪？啊，又將佢嘅指導思想就擺咗入憲法，擺咗入黨章啫嘛。咁關我哋香港差事咩？呢個係？講講下就唔係咯，就關事咯。嗱，你唔可以反對一黨專政啊！反對一黨專政咧，就等於係反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嘅，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係講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嘅，係咪？共產黨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嘅執政黨，亦都可以講係唯一嘅政黨啦，係咪？咁所以你反共就即係等於反中噶啦，係咪？咁你反對中共一黨專政？ 你就等於係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咁你就破壞咗嗰個憲制秩序噶啦，係嘛？呢個憲制新秩序咧，連阿林鄭月娥呢個賊婆都不斷喺度講所謂新嘅憲制秩序，咁咪講咩咧？香港就一個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係咪啊？咁點解當初要繼續要維持呢個普通法咧？點解呢個先係法律解釋權係咪？雖然話喺人大常委會，但係如果唔係牽涉到中央同地方關係，唔係一啲全國性事務嘅，咁你法庭審案去到終審法院嘅時候，喂，要解釋法律，那個解釋權係喺法院嘅，係咪？咁呢個係好清楚噶嘛？咁點樣去有一套新嘅憲制秩序咧？只話法外之地，我哋可以咁樣睇咯。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在中国是吧，基本上就是一个即是法治外边的地方，那就叫法外之地了。形容现在的中国大陆就最适合的。它有法治吗？它有人权吗？没有。它有司法独立吗？没有。香港有嘛，现在是。那为什么你要说香港不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制秩序的法外之地？咁意思即係話，你搬曬啲全國性法律嚟香港實行咪得咯？咁香港變成喂，即係由呢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變成同廣東省同呢一個湖南省冇分別嘅，或者同內地城市冇分別嘅，咪搞掂咯？嗱，而家實際嘅情況就係逐漸邁向香港同大陸嘅城市冇分別嘅呢一個咁嘅方向，係咪？好似最近為咗台灣係嘛？即係發生一單即係香港人殺香港人嘅案件，因為冇即係呢個所謂互相引渡嘅協議，係嘛？咁只能夠用一個單一嘅個案嗰種方式咧嚟引渡，於是而家就要修例，係嘛？修例就適用於中國同埋台灣，咁你講緊係解決台灣嗰個 case 嘅問題，咁點解唔係淨係一次過適用於台灣咧？係咪？點解要適用埋大陸咧？就大家對大陸嘅法制呢種呢個法外之地係唔信任啊嘛，大佬一個無法無天嘅地方係一個法外之地，嗰個就真係法外之地啦。就唔係你黃志文講香港唔可以成為法外之地。咁呢個只不過你承襲咗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咗之後。即係呢個中共中央將香港定性為顛覆基地一樣啫嘛。咁當你收翻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嘅時候，你唔可以話香港係顛覆基地噶啦嘛，係咪啊？你喺97年前，你可以話香港係顛覆基地，你哇咁多人示威係嘛，咁多人啊去聲援呢個即係大陸嘅學生，咁你咪話佢顛覆基地咯。但是到了97年7月1号之后，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给中国之后，又成为这个所谓特别行政区，你就不可以说它颠覆基地的嘛，是不是？那你不是很大镬，是不是？在你眼皮底下有个颠覆基地不讲得通嘛，现在就发明一个新的名词。你要维护现在新的宪制秩序，是不是？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不能有真空地带。讲的就是国家安全啊、主权啊这些东西，是吧？咁对香港人来讲，两个字叫做无感啊，即是冇 feel 啊，嘥气，是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就会好担心啊，香港呢就逐渐走向与大陆一个普通城市无异的这个咁嘅方向。从种种迹象、种种嘅事实已经见得到，香港是已经沦陷了。